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方的按钮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内容咯。那今天呢要去哪里跟朋友们感受一下这左和右的一种选择呢？要去一下法国。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法国是百去不厌的好地方。那么今天我们有两位非常厉害的嘉宾已经做好了在直播间当中，首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来欢迎一下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旅游博主，同样也是摄影师，一位旅行作家啊，欢迎一下七色地图。欢迎。 大家好，我是七色地图。 你看声音多洪亮啊，把麦克可以稍微往下掰一点不？这个长脸了，我们要看颜值啊。对， 好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二位的脚步去感受一下这个法国了。其实呢法国之前跟朋友们也聊过很多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分享，但今天跟以往不太一样，我们会换一种角度去感受这个法国的别样之美。无论是从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旅行路线，美食美酒，还有一些个景点啊，还有再往南边到南法这边的布列塔尼啊，还有像是一些个文化遗产方面，都要跟您去慢慢的剖析一下法国到底为什么这么值得去那里过一下春节。马上春节就要到，也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去到法国以后相关的注意事项。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也要邀请各位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相关的互动啊，来告诉我们一下你是否曾经去过法国，曾经体验过怎样的一种法式的文化，跟相关的这种旅行中的激荡的情绪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当中，来先看个片花，马上回来进入我们的旅行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相关的旅行资讯一会儿跟你分享。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先关注一下这个潮流风向标我们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航空方面还有签证方面的一些内容，包括有哈萨克斯坦重新启动了72小时免签政策。那这也是呢他们说了，这个在2017年的12月25号到2018年的12月31号期间，乘坐阿斯塔纳航空公司的航班在阿斯塔纳或者阿拉木图转机前往第三国或从第三国返回中国的乘客呢，均可以享受这个72小时中转免签证入境的一个政策。那整整一年的时间，无论呢是在春天还是呢在夏天冬天秋天，都可以体验一下各类的节庆啊，草原骑马呀，滑雪啊等等的一些活动，游客们也可以来去尽享一下自己的随心所欲的一些行程安排。那此外呢，在中国呢阿斯塔纳航空也是可以从北京和乌鲁木齐出发，通过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便捷的中转到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还可以到这个法兰克福、莫斯科、圣彼得堡、伊斯坦布尔、迪拜、基辅、塔什干、杜尚别等等各种各样的城市当中去。那么其实很多人并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 Skytrax 四星级航空公司，也是作为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在旗航空公司了。而这样的一个72小时的签证啊，免签证政策呢，普遍适用于个人自由行以及团队旅行，您可以进行相关的心意的安排。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乘客们前往第三国以及从第三国返回的时候，两次中转都可以享受这72小时的免签入境时长，有充分的时间去探索一下和发现一下哈萨克斯坦的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魅力所在。当然有两个小条件啊，朋友们一定要谨记一下。第一个就是请务必在出发机场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要通知工作人员说，哎，我要登记，我要进行这个落地免签啊，72小时中转要登记才行。第二呢，如果呢在阿斯塔纳或者是阿拉木图要留宿的话，也要在出发前联系相关的航空公司代表处啊，提供您的酒店信息，要出行之前预定好酒店才行。那到了机场之后要携带以下资料，确保您的这个出入境没有问题，包括第一种是去往第三国的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第二前一个航班的登机牌的回执，不能说我到这以后直接走那不行啊。第 第三个，有效护照，并且护照上面至少有一页的空白页，包括有最终的目的地国的签证才可以。这是我们三点的这个提醒了，希望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来通过这样的一次全新的签证，能够启动一下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丝绸之路上面去感受一下哈萨克斯坦72小时免签证政策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二条消息，来自于一个航空公司。其实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国家航空公司啊，澳航，他们也发布了全新的安全视频，向全世界去诠释一下澳式精神。他们要通过展示澳大利亚人在澳航的全球新航线以及各种各样的世界各地啊，去把这样的一种澳式精神进行到底，向世人们去诠释澳大利亚人的一种真谛所在。那其中呢，可以看到有些画面里面展现了有上海的黄浦江畔啊，随着伴随这个太极拳法的音乐节奏进行晨跑的人们，还有在东京开启绅士的游戏板球运动，可以看到乘坐纽约的出租车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在约翰内斯堡嚼着澳大利亚的这个 Tim Tam 巧克力饼干，在奥克兰这个 All Blacks 橄榄球队当中的主场，全情投入的一些个袋鼠队队员们为他们助威，都能够体验一下这个澳式精神。那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澳大利亚我的家，那这样的旋律展开呢，这个安全提示的这样的一个影片也是徐徐到来，画澳大利亚啊。那这个影片当中可以展示的包括有日本的东京新宿涩谷，还有像是中国的上海的外滩，还有英国的伦敦以及布莱顿的 SOHO 区，还有美国纽约、智利的圣地亚哥、安第斯山脉、新西兰的奥克兰、伊甸公园、皇后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克鲁格，还有像新加坡的这个滨海湾金沙酒店，包括有澳大利亚本地的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墨尔本机场、维多利亚州等等地点，那可以来去感受一下澳大利亚的风情，从一上飞机就可以开始。说回澳大利亚之后，再来关注一下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又洋气又有年味的中国年怎么过啊？人说在拉斯维加斯中过中国的狗年，这个很有意思，有很多的玩法，包括当地可以看到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人酒店里面会有一尊约5米高的中国沙皮狗花卉雕像，象征着平安与吉祥。而且呢，在2月16号在 Fashion Show LA 当中会举办第七届的一个沙漠春节庆典开幕仪式，包括他们会用剪彩和欢迎晚宴去迎接狗年的到来。另外呢，在有一个叫做沙漠春节的一个庆典将会在拉斯维加斯老城区举办相关的活动，把新春的美好祝愿带给整个的拉斯维加斯山谷。在2月16号农历正月初一，在威尼斯人包括大运河购物中心当中呢，整个的瀑布景观将会变身为新春表演的舞台，到时候还据说有这个派发高达250个新春的祝福红包，其中包括有他们的购物卡呀、礼品卡呀、还有巧克力呀等等内容啊，可以说我就已经蠢蠢欲动了啊。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的首都地区，包括有像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等等地方。那其实呢，弗吉尼亚这边的2018年的新鲜事还挺多的，包括他们有相关的这个 Love L-O-V-E 这样的一个爱字符，这个雕塑将会落户于弗吉尼亚城，这是第100座的爱字雕塑。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叫做 Travel and Leisure 杂志2018年的目的地榜单已经出炉了，华盛顿特区凭借斥资25亿美元打造的一个全新的西南海滨的码头强势上榜，这地方据说会有华府最知名的这个主厨餐厅，可去饱餐一顿，吃饱之后再可以欣赏一下当地的这样一个音乐广场，还有相关的一个现场表演啊，当然还可以呢去借一辆自行车去感受一下这个河畔的骑行。离开了华盛顿特区之后，还可以来到这个马里兰州感受一下当地这个精酿的啤酒。其实之前我们有一部影片会发现，其实美国人特别爱喝啤酒，在皇家陪同当中啊，有一个啤酒厂成为了他们当时的一个蕴含了 皇家特工们在美国的一个分部那个地方，到时候我们还去感受一下这个美国人怎么喝啤酒的攻略啊。最后的资讯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大使馆要提醒公民们近期谨慎赴马尔代夫旅行了。那么这是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提醒各位朋友们，鉴于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在一号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活动之后呢，要提醒各位中国游客们谨慎前往马尔代夫。那么这个有效期到2月9号，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春节咱们还是要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啊，和和美美的过。所以呢，咱们下面时间就要来到法国去感受一下春节到底该怎么过，怎么看法国的文化遗产，怎么能够感受一下时尚浪漫的法式文化。不错啊，各位，我们马上来到法国去看一看了。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正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一晚的左右巡航旅行的板块。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二位特别厉害的嘉宾，分别来自我们的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还有我们的一位旅行作家七色地图，跟各位网友们去分享一下他们眼中的他们心中的法国浪漫以及法式的风情，包括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样子的。刚刚在我们这个片花时段啊，地图跟我说，哎，法国有好多这个文化遗产，有多少处跟我们来先爆料呗。 你猜？ 我猜哈、啊嗯、刚刚如果朋友们看镜头的话会发现我的嘴型是啊，就这样感觉是吧大概其实能明白了，应该有2万多处吧，应该是。 哎呀，你太猖狂了。法国 没那么多，43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嗯。我觉得可以一会儿咱们没办法，可能挨个儿隶属，咱今儿时间不够哈、啊。 那不可能。 咱说一点你所经历过的、嗯、印象深刻的、一会儿有故事的内容，要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分享。 好，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话筒稍微的再离自己稍微远一点点啊，离稍微远一点点。嗯、好的，哎，对。这样声音更加的好听一些，更加优质一点，不会这个太过于失真，要不然的话我发现这个地图这个底气太足了哈。 谢谢主持人。 他的这个推子我都推了一半不敢开太大声啊。那各位朋友们赶紧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内容。好了，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法国。那提到法国还是应该先从巴黎说起，对吧？ 是的。 很多人都是说啊，巴黎一定要去，要去百遍不厌倦。那我觉得可能百闻不如一见，百听不如一看啊，还是咱先看一个小短片来先认识一下这全新的巴黎是什么样子，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短片当中小楼应该给我们来做一点点小提示，是不是一会儿会有一些小惊喜会出现啊？因为这个小片子当中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巴黎的 全新的巴黎， 哎，全新的巴黎真的是这样的。来， 其实巴黎在2015年到2000，就是2020年之内的这五年，巴黎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同时它有很多的新的建筑，比如说像我们未来啊，在未来当中2020年，大家其实都知道凯旋门，也知道新凯旋门，其实它就是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的一直往下走，有一个新凯旋门，2020年的时候将在新凯旋门的边上建一个三角大厦，也是非常有这个地标性建筑。 地标性建筑 是的， 了不得了。这样我们还是先看看视频啊，有图有真相，心中的巴黎，新巴黎 是 什么样。 是的， 的 value。 没错，这就是新的巴黎的样子了。朋友们是否感觉到一些不太一样呢？哈，来跟朋友们去说说看，小楼和地图这回能够看得到的一些个新的巴黎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其实巴黎有很多新的建筑，比如说像新的 LV 的这个博物馆，路易威登的这个纪念，就这个慈善的博物馆，就是刚刚我们这个视频。第一个 就是那个就是很那个多彩那个元素， 是的，是的。 我记得这个博物馆当时好像在北京那个路易威登之家也展出过它 的 模型， 是的，是 的， 对 吧？ 而且其实巴黎还有很多新的这个活动，同时比如说像罗丹的博物馆的展出，还有它的这个包括一些之后我们会提到的迪斯尼附近又新开了一个自然村，其实它就是让我们比如说生活在城里很这种城里的人。在巴黎的周边就能感受到自然的风光，而同时它是一个非常集合着所有自然元素的一个小村庄。 没错，而且就是说可能以前朋友们只知道巴黎这个大城市就仅此而已，但其实事实上除了巴黎这个城市的圈子以外，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慢慢去背着包去发现去探索。 是的， 所以这回我们的七色地图同学他就探索了一大把这个法国全境哈，各种各样的很多的美景和美食都被你吃到了 get 到了。因为一会儿要放你那小视频，你小视频里头给我们看的那叫一个馋 尼夫骑士的饕餮之旅， 肯定饕餮之旅啊。是，那这样我觉得一会儿呢咱慢慢来说好吧，还是先来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这个巴黎的白天晚上，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传统与新潮的一种交错。当然一会儿也会能够看到一些可能你平常所见不到的巴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我们还有看图说话的时段， 是 不着急不着急。来，我们现在看一段这样的视频吧。我会觉得其实巴黎给到我的感觉可能给跟刚刚小楼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感觉可能还停留在以前，因为毕竟这些年一直没有能够去到巴黎去感受法国，那给我的感觉还是白天与夜间的一种交错的不同。来看一下感受巴黎的白天和晚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们眼中的巴黎，心中的巴黎的白天和晚上。刚刚我们看的照片还有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会发现其实巴黎的古今变化这么大，但是其实玩起来的感觉也在进行的变化，而且面对游客们，巴黎的一种态度也在变化，就是吧，小楼。 是的，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巴黎是一个非常浪漫，然后有一点点高冷的感觉。但其实现在的巴黎是面向我们所有人的，面向大众的。 嗯， 其实巴黎有适合各种各样的家庭游，然后情侣，包括一些年轻人、老人，各个方面的都可以是。 都可以适合， 可以在巴黎你找到的旅游方式。 比方说我们来去猜猜看哈，比方说我们巴黎这个地方它比较的其实景点很多嘛，对吧， 是 啊，而且很密集，所以我们要是说但是步行的话又嫌累，我们租辆车又嫌贵， 有很多方 式，我们要骑车能不能行呢？这事儿 对，其实现在巴黎有各种各样方式去游巴黎，比如说像有这种两个轮的这个自行车， 哦，我还以为两轮那种 Segway 呢， 也有 是吧？ 对，还有三个轮的自行车，适合三个人的，然后还有就是适合这个全家的这种，像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司机，然后他后面有点像我们的三轮车，但是它是两排的那种，有点像我们在公园能看到那种感觉的， 哦，就很像那种以前是马拉的那种那个车 的 感觉， 是 吧？ 然后同时还有马拉车也有，还有那种老爷车，像在法国非常有想体验这种法式生活的这种，就是可以开着这种法式的这种老爷车，就是以前的这种标志雪铁龙的这种老爷车。 我懂了，对，那些个车型就是他们那会儿特别的浪漫的一种设计啊。 是的，而且它是敞篷的， 而且很圆弧的感觉，对，哪哪都是圆形的一种造型的线条， 感觉很拉风是吧？ 很拉风， 对， 嗯， 对，而且价格还不是很贵。 大概多少银子？ 大概其实它是30多欧元一个小时， 一小时30多欧元一小时， 对， 还不错，还不错， 便宜， 对， 而且还有一个司机， 啊，有司机的， 是的。 哦， 它是不同的时间，包括就是有的时候30多、40多，它是看季节。 嗯， 而且其实现在法国48小时出签，就是真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嗯，真是，而且现在就是咱们一会儿说签证的事儿哈，好吧，咱们今儿最后说签证的事儿，咱得先把朋友们的胃口先吊起来，我们太坏了哈。当然，就是说刚刚你说这些个探索的方式适合一家人一块儿走，那些个跟团游的朋友们是不是好像稍微的这个？稍微的好像体验会稍微少一点呢，我很担心。 对，因为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呢，其实自助游还是就是现在大家自助游还是一个趋势吧， 首选 对。如果跟团的话，因为大家就是在每个景点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对， 所以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去了法国，那就肯定是想拍一个埃菲尔铁塔， 没错， 其实七色跟我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荣军院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桥上嘛，因为它有个桥，就是这个它有一个比较高处，然后整个能拍到这个是最佳视角拍这个卢浮拍这个铁塔的景色。 太好了，一会儿我们将会跟朋友们慢慢再去分享啊。 对， 先听一分钟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正在进行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那既然说聊法国啊，刚刚我们聊了半天这个新以及更加新的巴黎是什么样的感觉，体验这么多，那小楼还是把时间交给你吧。我觉得百闻不如一见，你的那儿那么熟，给我们来分享分享看最近一段时间巴黎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一会儿我们再来说那些个老的东西哈。嗯， 对，比如说现在有巴黎有很多的展览， 嗯， 也比如说洛丹博物馆有它的这个新开的这个洛丹博物馆，是2015年年底才开的， 嗯， 刚刚开了大概2年左右。这个里面有罗丹几乎是非常经典的展览， 嗯， 同时呢这个新的这个艺术博物馆也有这个圣罗兰的这个展览， 哦，对，伊斯拉红，嗯， 是的。然后同时其实巴黎还有很多我们所知道的卢浮宫， 嗯， 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博物馆， 凡尔赛， 人类， 对， 凡尔赛人类博物馆，巴黎爱乐博物馆等等，这些都是现在都是有新的展览，每大概一年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它都会有新的这个展出。 没错，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视频节目嘛，我们就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可能听友听不着啊，听友看不见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这公众号去看啊，关爱青年计划就对了。那一会儿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看过这些视频之后的感受如何。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就开始留言了哈，有人在说赞啊，说小楼好美啊，在说真好看，第一次看直播，刚刚那两段视频我已经就是沉醉于这个给我们到初始印象的巴黎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作为一个男生去过好多次法国，七色地图同学跟我们说说看你心中的巴黎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说，就是我去过十多次法国， 嗯， 当然呢就是只要去法国肯定是少不了巴黎的， 那是必然， 巴黎在法国是特别的强势， 嗯， 我觉得法国包括巴黎它是一个永远看不够的地方， 嗯，就 是，它是常看常新， 嗯， 而且其实刚才小罗讲的就是很多法国巴黎的一些新的景点和新的展览。那么对我来讲呢，我想切入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可以有一种新的方式去游览巴黎， 嗯， 比如说呢我本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体育爱好者 对， 特别爱跑奥运会的马拉松啊什么的， 是， 哎，对， 所以呢比如说你五月份去法国呢可以看法国网球公开赛， 嗯，啊，对，法网，对， 那我是超级法国网球迷，所以我觉得特别享受， 嗯， 而且法国球迷在看网球时候那个气氛也是非常独特的， 嗯， 而且呢可以在当地买到特别好的纪念品，比如说小羊帽子，白色的，特别洋气， 哇，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你肯定买了， 我买了2顶， 你肯定买过， 我买了2顶，对 对，另外一个给谁的 保密另外就是还可以比如说环法， 嗯， 环法每年 车赛 它是一个月， 对， 如果你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你可以跟踪环法， 是的， 就是他往哪儿骑， 对， 往哪儿骑， 你往哪儿骑，有的人是这么做的， 这事儿是允许的吗？ 当然可以， 允许哈， 它都是在街道上， 啊，是，而且你还可以疯狂的跑到街道中间去给车手们去加油， 嗯， 对。那如果你只是想在巴黎呢，那么可以在就是环法结束的时候呢，最后一站是在绕凯旋门好几圈， 嗯， 你可以在凯旋门上看车手们疯狂的冲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享受， 哦，这种东西我觉得您可能都体验过，而且这种体验我觉得可能不止一次吧， 很多次， 很多次， 是。 那每次体验的话觉得哎呀每次都不太一样，或发现选手们都不一样，但你都是那个你啊，这种感觉很神奇。 对，其实我只是说了2点，其实就是巴黎可以探索的方式非常多， 是的， 对，包括巴黎周围有很多小众的景点， 嗯， 其实我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想推荐给大家， 有时间慢慢聊哈。 好的， 对，一会儿咱们还会有视频和图片慢慢来跟大家伙儿去分享这个巴黎本地。那新的巴黎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去感受的呢？小楼这边， 对，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我刚刚补充一下那个七色的所说的，其实就是延续七色刚刚说的，巴黎有很多的节庆， 嗯， 其实不光是巴黎，全法都有很多的节庆，包括比如说每年从现在开始，那马上的就是3月份的美食节， 美食节， 美食节其实是全法的美食节，大概在3月中旬。这个美食节的期间，比如说像米其林餐厅，它都会发，就是每家餐厅非常有名的餐厅都会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每家餐厅会推荐一个 菜品 ，或者是一道就是menu，就是菜这个整个的这个 set menu， 就是一个菜单 套餐，对， 套餐 大概可能米其林餐厅也就20-30欧元， 这么便宜， 是的，是可以让我们大众人去尝尝每个美食， 就让我们能够把他们门槛降低一点，能够让我们去体验一把。别说米其林，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对，我们好像吃不起的感觉。对， 并不是哈。 对，其实有些餐厅或者食欧园等等这些，他都会推出自己特色的这个菜肴， 就是午餐、晚餐都会有。 是的，大概在就是。几天之内，它是全法国的一个美食节。那包括之后，就刚刚希瑟提到的这个环法啊等等这些，其实可以用节庆去感受不一样的法国。 哎，对了，那咱们现在这过春节这会儿，在那边有什么适合于中国人体验的中国节庆的相关内容吗？ 其实现在南法就有很多的活动， 就有很多活动。 是的，可以我们稍后那边也还挺暖和的，大概十多度，二十度左右。 一会儿咱们从北到南去这么说哈。那法国这么大，其实这个可以体验的这个线路也很多，肯定不可能就说我们一次只扎巴黎，这不现实，对吧？ 是的。 好，大老远来了，你说只去趟巴黎，但是有些人愿意这么待着啊，也没有问题。更多人可能觉得说，我们老远来了以后，觉得体验体验这个西线啊、东线啊，走走这酒庄啊，看一看这个南法呀，看看海滩啊，走走这个普罗旺斯。等等这个东西，那咱们能够怎么去给大家去规划规划，说一些在这个季节，比如春节期间，大家伙儿能够怎么样去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进行出行，这个官方有官方的说法啊，达人有达人的说法啊，你看两位都不一样。 其实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有时装周，有芒通的这个柠檬节，有戛纳的这个狂欢节等等这些，尼斯的狂欢节等等。其实从各个方面来说，就是法国是一个多元素的。那我们比如说从到了这个巴黎，我们可以体验年轻的巴黎，体验不一样的巴黎，体验各个方面的展览。那比如说我们到了南部，可以体验节庆，可以体验海滩。那法国的北就是西边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文化遗产，沙滩等等这些。那法国靠东边的这个地方，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滑雪季节。 现在还能滑雪这会儿啊？ 现在从大概十月份到明年的三四月份，就是今年的三四月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滑雪季节。 是在那个这个 阿尔卑斯山 脉这一带。 其实我们也刚刚从阿尔卑斯山回来。 对，我和小罗刚刚回来。 滑的怎么样？感觉？ 很享受就是了哈， 很享受。 对，在北京一直等雪没有等到，但是我们看到了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雪景， 多好多好。那这样，咱们就先看看那边这个雪景好不好？ 好啊。 咱们有一个小视频，专门来说说看，叫做冬季的萨瓦勃朗峰那边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去赶紧感受一下法国东部地区的阿尔卑斯山脉这边的雪景，还有相关的一些关于滑雪时候你应该知道的一些个这种景色，来看一下视频。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阿尔卑斯山脉这样 Mont Blanc 这边的非常漂亮，而且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是的， 刚刚最后还小朋友在那说什么东西我们听不太懂，帮我们翻翻呗。 我还没有 没太听见是吧？应该可能就是说啊，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就这意思，好开心， 太爽了，太爽了， 应该就是这意思。 其实真的是啊，其实法国的这个勃朗峰和这个阿尔卑斯山，就大家都知道啊，瑞士啊等等这些，奥地利等等这些，其实法国的是 特别特别适合滑雪和冬季运动的。 为什么 这么说呢？其实大家知道马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冬奥会啊。 我以为这个平昌冬奥会啊。 这个马上冬奥会、 是 其实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在法国举办的。 哦、这样有这个渊源、啊。 而且对它是在这个霞慕尼举办的、 嗯。 同时呢法国是举办冬奥会最多的地方，它举办过3次冬奥会。 这个还真没想到。 是的。 啊、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地区不光有美食有景滑雪的这个景色，它的这个春夏秋冬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 嗯，这个地方现在冬天会很冷吗？你们刚刚回来肯定要发言权啊。 我觉得这就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气温不是很低，但是雪特别厚，而且雪的质量特别好。 这是为什么？就是那种 它是自然的这个地理位置， 嗯， 而且它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尔卑斯山很长，那跨过了好几个国家， 对， 那同时这个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勃朗峰就是在法国境内， 境内的， 是的、嗯，而且它这个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法国大概这个阿尔卑斯山附近有112个不同雪，就是适合不同级别的雪道。 我的妈，雪道啊，112条？ 对，112个雪场， 雪场， 每个雪场都有不同的雪道。 那多少条雪道？ 其实你滑着滑着，可能就滑到了意大利，滑到了瑞士等等、 啊。有可能 是 吧？是 的，是的。 哇！ 而且它的这个我们刚刚去的这个三峡谷，它是其实是这个法国境内这个雪道最长的地区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畅滑，不用担心说哎呀滑冲这个坡好不过瘾啊，就到头了，没这回事。 对，它其实他们很多就是自己背着这个包就是滑雪的东西、 装备、 用具等等这些，可能我今天在这个城市又滑到另一个城市，他就不回这个城市了。 哦， 而且当地的酒店呢，我想补充一下，当地酒店它叫 ski in ski out， 嗯， 就是你酒店出门你是滑雪出去的， 滑着进滑着出， 对，滑进滑着出， 嗯，所以这种体验我觉得可能在国内不能说没有，少见。对吧？而且这种， 而且它的雪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不是那种说人造那个雪道哈，两边都是树，不是 天然雪道， 它就是全都是白的，满山都是白的感觉。 嗯， 有照片为证，咱看一些照片吧，好不好？我记得应该能够看到这个雪场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模样，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 哎呦我的天，这个照片是那么眼熟呢，是不是？ 怎么那么眼熟呢？ 这是地图你拍的，七色哈， 对对对， 去的这个地方。 来来来，这个是哪儿啊？ 这个其实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镇，叫梅杰夫。 梅杰夫， 它离三峡谷其实也不是特别远。那么这个小镇呢，我一共待了5个晚上。 嗯， 我就觉得这个小镇可以，它虽然是一个小镇，可是可以体现就是法国滑雪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好地方。 嗯， 首先呢，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说这么一个小地方哈，它有5家豪华5星酒店， 5家豪华5星， 包括最近刚刚开的4季酒店也是在这个梅杰夫。 是的， 他们选的地方应该不会差。 非常好、而且有多家米其林酒店，包括有家米其林3星，我也去吃了，非常棒。 还有一家米其林3星， 对， 它这个酒店不光是这个酒店，它其实很多都是以前的巴类似，就是皇宫级的。 哎呀，这种感觉， 法国最高级别的酒店。 像以前我们都说这个啊，去这个什么迪拜要去帆船酒店啊，那个去阿布扎比要去那8星王宫酒店里面吃一顿饭。感觉不一样是吧？ 是的， 这个进去到那种皇宫那种 palace 古堡里面去，感觉吃一顿饭的话，整个人的这个气场都被提升了好高。 不一样，主要是迪拜的雪是人造雪， 对对对， 巴黎是法国 的 自然雪， 那是室内 的， 不一样。 是的、 那想多问一句，那去那地方吃饭，是不是得穿着笔挺笔挺的，板板正正的吧？得要。 要看地区。 对，地区。 对。 那你说一个米其林3星，你不穿着？ 有一个英文词叫 smart casual， 就是、休闲正装就可以， 休闲正装 没必要穿领带、 嗯， 但是最起码不能穿球鞋， 对 拖鞋等等， 对对 对 对， 这肯定不行，对，穿个什么跨栏背心就肯定禁止入内，穿个裙子困难，对。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的是一个自然环境里面的一个米其林酒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的悠闲一点。 是的。 那如果是巴黎是城市中的米其林的话，我们要穿的稍微正式一点。 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哈，这张是。 哦， 怎么回事呢？ 这也是在梅杰夫小镇。 嗯， 那么这个小镇呢，它有多种的方式呢，去体验这个滑雪，体验这个雪的乐趣。 嗯， 比如说呢，如果你不想滑雪呢，你可以穿雪鞋， 穿雪鞋， 乘直升飞机，对，大脚徒步。那么还可以坐马车，这个马车就是完全进入一片冰雪仙境的感觉。 哎呦， 他们完全没有人， 特别好哈， 非常漂亮。 这种仙境，我觉得特别像动画片里面的那种质感。 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也是跟雪有关的啊。咱们既然聊到这个地方啊， 嗯， 咱们就是看图说话哈、 好的， 这个地儿，这个地儿， 小罗认识吗？ 这个地儿看见好多楼啊，好多这个就是住宅还是什么？ 好像里昂。 这是里昂吗？ 但是 小罗太厉害了，这确实是里昂， 里昂。 因为其实我们说到法国阿尔卑斯山区，那么这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叫罗纳阿尔卑斯山区大区， 对 吧？ 对，是的。 那么这个大区的首府呢，就是里昂。 嗯， 那里昂本身是没有山，它离山其实有点距离， 是的。 但它却是这个整个行政区的一个首府。 哦， 所以呢，如果你想去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旅行的话呢，其实可以和里昂结合起来一个线路， 一块走，这两 块走，因为它非常近，它属于 一个大区。而且里昂是非常有很多众多美食的聚集地。 里昂是法国美食的 创始吧，应该是创始 地区。 对， 而且就是其实我当时在里昂的时候呢，我去了就是法国首屈一指的米其林大厨叫 Bocuse 的餐厅。而刚刚这个 Bocuse 他是传奇的米其林大师，上个月刚刚去世。 哎呦， 全法国都在纪念他， 这个， 因为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尤其是在这个美食界是非常非常权威的一个人物。 所以我们说起法国的美食，其实巴黎并不是首屈一指的，而是里昂， 而是里昂。 对 啊，这样让我们认识到，真是这回你不说咱们不知道，一说的话才发现，哦，原来我们之前吃错地儿了。哎，那以后再去法国的话，为了要去品美食呢，必须要到一次里昂才行，就是必须的 必 啊， 必须的必。 再来看另外一张雪山照片，这样一张照片可是有点厉害了，这是什么山什么峰？ 哦， 哎，记得不？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 啊 直升飞机之旅。 哦，你在飞机上面拍的？ 对，那小飞机呢，上面只能坐四个人，而且呢，需要我们亲手去推它，就是发动的时候 啊， 飞机特别小。然后这个飞机的那个机翼呢，它真的是插着这个山崖而过。 这是啊，不是直升飞机是吧？ 小飞机， 螺旋桨飞机， 螺旋桨飞机 那样的感觉。 而且这个飞机的兔儿就叫做飞越勃朗峰之旅。 嗯，所以那个就应该是勃朗峰山路的一块，一部分， 是 吧？ 非常漂亮。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一张这个雪景的照片，这个远处的这个山峰就 是 不是 勃朗峰， 不是勃朗峰， 不是勃朗峰，勃朗峰 有一定距离。 我想多了， 想多了， 太过于激动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能够看到一些这样的很雄伟的山峰？那是因为你在高处。那在高处，你在这个位置是什么地方呢？ 我在这个位置其实是酒店的阳台。 就这么好的景观？ 对，因为这个梅杰夫小镇呢，它有的酒店是在市区中央，那么有的酒店是在半山上，比如说刚刚开的四季酒店就是在半山上 啊， 所以视野是非常好的。 这几个视野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开阔视野了哈。 而且它的很多的酒店都是在这个山上，为了方便大家去滑雪，直接就是 ski in ski out 滑雪。 没错。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这个是个雪景，这个是 在三峡谷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非常漂亮。而且其实我和小罗，我们今年去运气特别好，因为今年三峡谷包括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降雪是过去几年当中最大的一场降雪， 对，特别好，雪质， 北京没下雪都下那儿了， 对的， 对， 羡慕嫉妒恨啊， 真是的。所以你看那个照片当中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山上面这些个树啊，都是被挂了满了 白雪， 满满的这个白白的雪，特别的漂亮，然后房屋的那种墙的颜色是发这种木质的颜色，发橘色的感觉，在衬托这个白色的雪，就特别的静谧，而且有田园的风光， 童话世界， 童话世界特别的好。 对， 所以你看冬天到法国去探索这种滑雪和滑雪之外的一些个雪乡生活，可能以前咱没有说过，没有体验过。 是的，其实不光是说，其实有些人说我不滑雪，那我就是想去看看。其实因为我自己感受过一次，就是其实你如果想去看看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法国有很多，比如说像有些酒店啊，像刚刚七色体验的直升飞机啊等等，这些它是可以，比如说我上午在海边海滩 在南法那边 然后呢享受了沙滩阳光那下午我就可以直接飞到1000多米以上或者2000多米以上的这个白雪的圣地开始体验，或者你体验滑雪，或者你去学习滑雪，因为最有名的这个滑雪的这个 EFS 的这个学校就是在这个地区， 法国滑雪学校， 他多会找地方，真是。 是的。 所以我特别好奇一下，对于二位这个滑雪的技能问题，想要问问看啊，经历了这么好的这个地儿，你说再滑不好的话，好意思的吗？是不是回来以后？ 其实它里边有这个滑雪学校，然后适合不同年龄的，包括小朋友，包括60多岁的老人都可以，60-70岁就开始，就是他们算是年长一些的老人，他们是算60岁以上吧，好像也有课程是可以学习的。 那我们青年广播嘛，我想问问看，对于一个这个，比如现在我们不太会，咱们都属于青年哈，我们才10来岁，对，这个我们都属于青年。那像咱们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不会滑雪的话，去那边 该怎么能够去体验或怎么能够去学习吧？人家爱搭理咱们，人家说你们这么大了， 他们这个 EFS 学校是专门有初级课程，就是包括你一次都没有滑过， 嗯， 然后包括有这个中级的、高级的等等这些，然后包括有这个教师级的， 不厌其烦跟你说， 是的， 就给你演示， 对， 就看着你摔是吧？ 没有问题，而且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滑雪的这个课程， 嗯， 而且从设施上来讲，就是他雪道它其实分不同的级别的， 嗯， 最开始我们可以滑绿道。 什么叫绿道？ 绿道就是最平缓的、最初级的雪道 啊，这是一种颜色标志，是吧？ 啊、不， 它 就是 它 对它通过这种颜色来标识滑雪的雪道短雪道的 哦哦，叫绿道， 绿道 是最初级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哎，我绿道差不多了，我可以上蓝道， 嗯， 就稍微再陡一点， 嗯， 那么最后的是红道和黑道， 黑道是的， 哎，对，黑道就算了哈。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logo 的颜色就是从啊。浅绿到深绿到蓝色到深蓝到红色啊，就是绕了一整个圈，非常的巧合。那其实滑雪能够让我们是生发出很多对于这种法国的一些个别样的体验方法。 没错， 以前我们光说浪漫说了一百遍了，是吧？ 是的， 这回咱们可以去滑滑雪，能够体验一体验别样的法国的东西， 而且可以感受法国的自然这种美， 自然美景 是。 而且这个地区、不好意思，而且这个地区不光是说冬季可以体验， 嗯， 那包括它的这个春秋季也可以体验，比如说像徒步啊， 嗯， 然后爬山呐、等等这些都可以体验。 嗯，就是其他季节有。也会有别的玩法， 是的， 对吧？不光说是为了要去滑雪，我们就啊赶冬天去吧，也不一定。 对，而且它的湖泊有非常不同的颜色。 这个很感兴趣，颜色也是从浅绿到深绿到蓝的，然后到红的吗？ 对，真的是有一点变化的颜色。 没有开玩笑，这种变化的颜色也会根据它天的颜色进行着变化。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于法国有很大的一种期许，那我觉得就是别犹豫，得要想好了以后赶紧找好时间就出发。现在再定春节期间的来不及了吧？ 来得及， 来得及吗？ 可能机票会有点贵， 对， 但是时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嗯，但是我很担心，就是说这些个地方，刚刚咱们看那个雪乡也好，这个地方也好，它的毕竟酒店没有那么多吧？会不会 有非常多的酒店？ 真的吗？ 是的， 其实你没有必要住在最中心的位置， 嗯， 可以稍微偏僻一点。 是的， 对，因为法国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旅游大国， 对， 设施方面其实还是很完备的。 要是民宿可能吗？ 可能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是吧？ 对，完全可以， 就 Airbnb 这样的， 完全没有问题， 有很多很多的。 对， 这个我们就放心的多了。 嗯， 那咱既然是聊到了这个地方啊，在东边，咱刚刚滑完了雪，这周围气色可能也探索了一下。 嗯， 那咱往远稍微走走看。你们又去什么地儿了呢？ 其实法国很神奇，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白雪皑比较冷哈， 嗯， 其实它离蔚蓝海和普罗旺斯距离却非常的近， 嗯， 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半天之内就可以从海洋模式跨到高山模式， 是 而且是非常的易如反掌， 是啊，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近的范围之内。 嗯， 对，比如说呢，其实刚才我们主要说了一些法国的，比如说去滑雪的体验， 嗯， 那么如果春节期间呢去法国呢，那么很多同学他其实怕冷，对吧？ 对， 那我最推荐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 海岸地区 啊， 是。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想强调，就是说是为什么大家去这个地区总想去那个老三样呢？ 嗯， 对， 尼斯、戛纳、 摩纳哥， 没了。 对，其实那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已经看过很多图片，其实已经有点审美疲劳 了，太过于主流的旅游线路了， 而且你会碰到很多旅行团 啊， 就是游客会比较多， 嗯， 对，这样的就是旅游体验其实不是很好。 嗯， 其实普罗旺斯蔚蓝海岸这个地区非常非常的大， 嗯， 比如说往里边稍微走走，有阿维尼翁， 哎， 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 那么周围呢，有比如说有奥朗日啊。就是阿尔勒是梵高的，和梵高有渊源，很渊源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周围还有很多，就是乡村也特别美。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彼得梅尔，他写过《普罗旺斯的一年》。 是， 那么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离阿维尼翁不远的一些小山区。 嗯， 那边的乡村是我在法国见过最漂亮的山村。 我也是非常喜欢。 对， 真是 就像书里面写到的，就是。这一辈子一定要在南法生活过。 哎呦，所以你就跟那儿生活了几年，是不是哈？在里面工作、生活，然后学习等等过程。刚刚在我们节目之前，小龙还说呢，这个真的是法国啊，包括南法，啊，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因为曾经生活、工作过的这个地方， 真的是特别特别会给自己留下就是极其整个终身难忘的这样的一种印象。 是的，对，其实在法国就是每个地区吧，它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像巴黎呀，然后布列塔尼呀，然后包括博尔多，然后包括南法，然后勃艮第、阿尔卑斯山等等这些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但是法国南法是整个欧洲人包括世界上大家非常非常首选也是非常首推的度假胜地。 太好了，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法国的香颂这样的演唱的一首音乐，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们一会儿见啊。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九十。 1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Stereo Go。 那今天呢，我们在每周一的晚上啊，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旅行，而今天我们要去到法国，体验一下不太一样的法国了。之前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法国如此的浪漫，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要体验一下浪漫之外的更多有情调的，更多有值得去感受的一些你可能曾经没有去过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南法，包括一些其他的具有文化遗产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是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同学。 大家好，我是小楼。 另外一位我们的旅行的知名的作家也是博主摄影师，欢迎七色地图。 大家好，我是七色地图。 哎，今天呢二位来坐堂哈，跟朋友们去答疑解惑抓药问诊，主要聊聊看这个法国的问题。刚刚有很多网友们在我们留言区留言了，说这个法国刚刚说还有人送了红玫瑰给我们哈，非常漂亮。当然也有人在问说到底应该怎么样体验一下刚刚的七色他所提到的一些不一样的法国。刚刚你提到了一下你在这个勃朗峰之外啊，周围地区刚刚提到的像是阿维尼翁那边。那其实这个地方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段视频，能够让我特别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视频，就是当地会有一个灯光秀，就是曾经举办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吧，应该是灯光秀的节日。我觉得不妨先重温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看一会儿这个七色曾经所经历这个波利塔尼那边的一些个值得特别我们看了有眼馋的一个是个这个相关的图像也好啊，视频也好啊，图片也好啊，自己的故事也好啊等等内容吧。好吧，先来看这个阿维尼翁的这个灯光秀当时怎么一个情况，我们赶紧来用视频告诉大家。 不光是有灯光节，其实阿维尼翁最著名的是它的戏剧节， 对， 七月份的戏剧节是非常非常， 对啊， 全球的这个爱好戏剧的人都会在这个阿维尼翁聚集。 特别感谢二位来帮我补话，因为我找不着这视频在哪儿。好，我现在终于找着了 啊，太好了， 找先看视频，然后我们接着补这个内容哈。来，先看这个阿维尼翁当时的精华灯光秀。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被震撼到了呢哈？ 来赶紧跟我们说说看阿维尼翁你们当时的体验如何。 对，其实阿维尼翁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嗯， 其实刚刚啊七色有提到法国有43处世界文化遗产 啊，是啊， 其实七色是全世界走过世界文化遗产、排名前十的。 我不信。 真的， 真的假的？ 七色走过610处世界文化遗产。 七色这会儿脸红了，我的心了。 哎呀，就是、啊、 真的真的。所以七色其实对世界文化遗产非常了解，而且七色也是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走过法国世界文化遗产 最多的 地方。 对， 最多的人。然后其实这个阿维尼翁不光是有这个灯光秀，其实法国有很多的地区，包括城堡区，都是用那个灯光来去展现，让大家了解当时发生的历史故事。 没错， 对。 我们举个身边的例子，其实有一次我参加某个活动，就去到咱们北京这个居庸关长城这边， 嗯， 他们这个活动主办方啊，把长城用各种各样颜色的灯光进行打亮，哎呦喂，已经很震撼了。 对， 但是它是带状呈现的嘛，长城嘛，对吧？ 嗯， 但是这个灯光秀不太一样。阿维尼翁这边它是一个一个的老的建筑，而这个老建筑怎么被灯光进行重新的演绎，很震撼。刚刚我们看到视频了，虽然只有短短的这个不到50秒钟的时间，但是能够打动我们。那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咱既然七色走了这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地方， 嗯， 咱就开始要准备说戏了哈。 嗯， 这个时段交给你，我们把20分钟时间交给你来去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故事，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一会儿说啥的时候，我给你点什么的照片，好不好？ 行， 嗯， 可以开始了是吧？ 可以开始了啊！ 我也特别期待， 对，特别特别期待。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世界遗产呢，其实法国的世界遗产呢，它一共有43处， 嗯， 在全世界是排名第四的。那么前三位呢，依次是意大利、中国和西班牙。 嗯， 其实法国这个国家，其实它本身和世界遗产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呢，所有的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进行评选和认证的。 嗯， 那么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呢，在巴黎 啊， 而且呢，每年呢，它会举行一次世界遗产大会。 嗯， 那么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呢，它举办过9次的世界遗产大会，是全世界最多的。 嗯， 所以呢说呢，其实你去法国进行一次世界遗产之旅呢，是一次特别名正言顺的，而且是一次特别有价值，而且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美的这么一次旅行。 嗯， 对，其实而且另外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巴黎呢过于璀璨了。 嗯。 那么其实呢，法国绝对是远远不止巴黎。 嗯， 因为我呢本人呢，我去过10多次法国，而且呢，我可以说是走遍了法国的除了科西嘉岛之外的每一个大区。 哎呦， 走遍了法国，可以说是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法国的精彩之处。 嗯，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美。那么如果作为我本身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法国的世界遗产呢，它是覆盖了法国所有的最美的景点的精华。 嗯， 就你只要你能想到的著名的景点基本上都是世界遗产。小罗你说是吗？ 是的是的。 对，所以呢其实我说的世界遗产距离呢，其实比如说我想把它归纳成几个不同的线路，其实呢就是它是适合于大多数人的一次，并没有那么高大上，它其实是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结合起来的一次旅行。既可以形而上，也可以形而下。 这个说法好。 是 的。 那如果你想去法国进行世界遗产呢，我可以给大家几个推荐的线路，好吗？ 好，没问题。 首先呢，按照地理位置来划分。 嗯。 那么，如果你是头次去法国的话，肯定是先去巴黎。 那是啊，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小罗和小航，就是你们知道巴黎的世界遗产有哪些吗？ 这世界 比较专业，但是我想就是想和你们聊一聊。 那凯旋门算不算？埃菲尔铁塔算不算？等等的， 对，因为世界遗产它的 卢浮宫算不算？凡尔赛算不 算？ 算 也不算。 哦， 因为其实世界遗产它定义呢，一般来讲它是比较严格的。 嗯， 那么巴黎的世界遗产它叫法国巴黎塞纳河两岸的建筑。 哦， 比如说刚才看到的凯旋门啊， 嗯， 比如说圣母院呀、啊、卢浮宫、嗯，这都是 它是这个整个这一片都算是、嗯， 对，它是一个世界遗产、嗯。那么凡尔赛宫呢，它是一个单独的世界遗产。 嗯， 那么包括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 嗯， 它也是一个单独世界遗产。那么包括呢，法国有个特别著名的建筑师叫柯布西耶，那么他设计的一些现代的建筑也是在巴黎有好几处，也是一处世界遗产。 嗯， 所以呢，在巴黎大区呢，有大概有4-5处的世界遗产。那么如果是泛巴黎地区呢，比如说呢，有几个教堂，比如说像沙特， 嗯， 它离沙特尔，它离法国很近。 对， 包括其实我和小罗当年我们是一起去的香槟的兰斯，对吧？ 是的， 坐高铁其实也就几十分钟。它其实也可以归到这个法国泛巴黎地区里边来。 哦， 另外就是其实如果你走世界遗产呢，你就会 发现一些特别小众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景点。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小罗知不知道法国有一个地方叫普罗万。 普罗万 不是普罗旺斯哈， 是 普 罗 万， 它叫普罗万 万啊。 对，哎，我当时是冲着世界遗产的名头去的 啊。 我去了以后，我大吃一惊啊！ 怎么了？ 我说这个地方，我连我都没有都不知道， 嗯， 连包括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和我讲起来过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而且它从巴黎法国坐火车去，从巴黎坐火车去一个小时就到了。太漂亮了， 嗯， 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的城市， 嗯， 而且里边有很多人文的景点，非常的美，而且它特别安静， 哦， 因为每天还有很多就是中世纪的，就是穿的这个中世纪服装的一些演出， 啊， 非常的漂亮， 这很好， 而且它也很适合亲子旅行， 嗯，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关注世界遗产呢，你就会发现一些特别小众的美的地方， 哎，这特别的好， 对，那么这是一个泛巴黎地区，那么如果你喜欢南法呢， 嗯， 你可以把普罗旺斯和图卢兹， 嗯， 包括和波尔多结合起来，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法国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呢，刚才我们提到阿维尼翁， 嗯， 那么阿维尼翁附近它就有四处的世界遗产，包括阿维尼翁古城， 嗯， 包括奥尔勒，就是梵高待过的地方，奥尔勒很多古罗马的世界遗产， 嗯， 包括奥汉什，就奥朗日， 嗯， 它有很多古罗马的世界遗产。另外就是我不记得在欧元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法国的桥，对吧？ 对， 叫加德古桥，对吧？ 对， 它也是一个世界遗产， 在五块钱的。 五块钱，五、 哦、 块 欧元上面有一个 背面， 嗯， 就是法国这座古桥，这个桥有2000年的历史。 哎呦， 就阿维尼翁附近就有四处世界遗产，都包括就是波尔多。波尔多其实我们光说美酒，其实波尔多其实也是一处世界遗产。 嗯，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当时徐静蕾和李亚鹏拍过一个电影叫《将爱情进行到底》， 是的。 那么那个小镇叫圣埃米利翁。它离波尔多很近，它也是一处世界遗产， 包括它那个沙丘也是 啊，那沙丘都算是世界遗产， 对对对，所以说法国世界遗产它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 你看看啊，来咱们看看照片吧，我觉得这照片啊，我也分不清哪儿是哪儿啊，毕竟这都是你拍的嘛， 嗯， 那咱们就看着这个照片来说说看都是什么地方好不 好有一些呢应该我猜想啊，兴许应该都是世界遗产啊， 嗯， 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著名的景区景点什么的，来先看这幅到底是什么地方，这幅能不能够跟我们去描述一下呢？ 这幅其实刚才我已经说到了，这其实还是里昂。 里昂啊， 那里昂呢？它这个古城区，它其实是在一个半岛上。 嗯， 因为里昂是有两条河经过里昂，那么这个半岛地区是一个世界遗产。 嗯， 它保留了很多2000年的古罗马的遗迹。 哎呦， 非常漂亮， 了不得。 对， 这张呢，也就是吧。 这个是我和小罗刚刚去过的，它这个不是世界遗产，但它是法国人气最旺的一个地方，叫安纳西小镇， 感觉到也是个水城啊。 对，包括这个小地方，这个小建筑，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建筑吗？ 这是个教堂吗？ 不 啊， 小罗告诉你， 是个监狱 啊这么小？ 对， 它有法国威尼斯之称的一个小镇， 而且你别看它这个水中、 啊、 这个监狱，它是法国上照片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去法国拍照。 我们要再看一遍这个照片， 对对对对， 这么小个小楼是吧？就是小楼， 对， 法国小楼， 小楼是监狱， 法国小楼，对 对。 其实这个照片我们当时是冬天，因为我们刚刚去嘛， 嗯、 冬天拍的、 嗯。 它夏天，它周围的这个两边的这个街道全部都是鲜花。 哎呦， 非常美， 非常非常美。 嗯、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照片哈、啊，这样一张照片是对面吧？应该是， 这也 是水，这也 是安纳西， 非常漂亮。 可、 嗯、 以想象它周围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鲜花，然后后面呢、 哎、 还是山，就是雪山的感觉。 它其实也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 下次帮我们拍拍花呗。 好的，夏天下次去的时候， 因为很多这个当妈妈的人都非常喜欢拍花哈， 嗯、 发现来继续看这几张照片，咱们挨个说。这一张是一个竖版的，这个桥头应该是有两个人在拥抱。 哦，这个小楼应该很熟悉，因为这个是小楼的第二故乡，就是法国诺曼底的，它这个城市叫迪南， 嗯， 也是一座中世纪古城，非常的漂亮，是有城墙环绕的。那我们当时看到这一男一女，他们当时拥抱接吻了长达10分钟 啊， 所以说法国人浪漫确实是名不虚传， 了得哈。 其实法国这种浪漫是在任何地方，比如说街头啊、公车呀、 嗯、 等等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的。 没错，而且呢，除了浪漫之外，我觉得他们的人浪漫啊，整个他们的建筑也都非常浪漫。而且、 这个、是 你看他们这种建筑，这个顶啊，这个部分这种相错的感觉， 错落有致哈。 对， 那尖顶的部分我们叫它都是哥特式的建筑， 对， 它是尖顶的。那么这个也是迪南古城，它是城墙之内的老城。 嗯， 对。 我们再来看啊，其他的照片，这应该我再来选一张哈、啊，有点水的哈， 嗯， 这个水面特别的宽阔，整个这个城市倒映在水面上面，极致美丽。 这个我毫不谦虚的说，这是我去过法国最漂亮的小城， 嗯， 我可以给它加上之一，但在我心目里面，它应该是排在前三位的， 嗯， 这个城市叫圣马洛，它也是属于。布列塔尼地区、 嗯、 对，其实法国人很多的就是巴黎人，他度假都是去这个地方、 啊、 他离这个他是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交界的地方、 嗯、 同时呢他离巴黎大概坐火车也就两三个小时，然后这个地方的就是海水疗养中心是非常有名的、 嗯、 它以前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古城、 哦、 现在呢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欢迎，也是布列塔尼几乎排名前三的一个受欢迎的景点。 对， 对、 嗯， 这张照片也是圣马洛， 圣马洛啊，咱们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顺序，基本上啊， 嗯， 就刚刚是布列塔尼那边一个这个城区， 对，圣马洛， 这个水的倒映特别的漂亮， 美极了，而且我们是黄昏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们头天去的时候它没有夕阳， 啊， 第二天配上夕阳以后，简直是如梦如幻的一种感觉。 来，我们继续看你刚刚提到的古堡啊、 嗯、 啥的哈，这张照片我很感兴趣。这张是什么、 哦、这个是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一个城堡、嗯、叫香波堡。 哎， 对，它在卢瓦尔河谷，我个人特别喜欢卢瓦尔河谷，因为它呢天气特别舒服，环境特别优美，而且旅行起来呢也特别轻松， 嗯， 而且美食也特别棒。 我们再继续看啊，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一块来看。 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 嗯， 它在勃艮第， 哦， 叫莱兹利教堂，那么这也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一处世界遗产。 嗯， 我本人其实特别喜欢勃艮第，因为我觉得勃艮第是把这个美食和美景结合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记得前几年法国旅游署他们曾经推广过美食与世界遗产的这么一个主题。 嗯， 那么我觉得勃艮第是结合最好的一个地方。 哦，嗯，这个自己的经历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当时的官方的推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 对， 去验证了一下。 嗯， 再来看这张照片。这个城墙，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距离巴黎不远的普罗旺， 嗯， 是不是非常美？ 特别的有这种古朴的气 息。但 是全国人知道，会被人感觉到有一种惊讶的感觉。 对，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一些小众的， 而且保存的这么好， 完美， 嗯、 非常好。 对 对， 我们再继续看哈、啊，这个看过了这些个城堡啊、老建筑啊，终于能够看花了。很多人说等着看花呢， 嗯、 来看看花啊，这是哪儿？ 对，其实很多人说去法国去欧洲我们老是看宫爆鸡丁哈、啊、 嗯， 就有一点审美疲劳。我想问问二位什么叫宫爆鸡丁，你们知道吗？ 宫爆鸡丁是一种菜嘛，中餐厅嘛，对吧？ 对，但是我们说去欧洲呢，就是为什么叫宫爆鸡丁呢？ 古堡， 宫就是王宫 啊、哦， 堡就是城堡， 城堡啊， 鸡就是基督教堂 啊、哦， 丁就是市政厅， 哦、 就是老看这些呢会有点审美疲劳、 嗯， 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些自然美景的结合。其实刚刚那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是卢瓦尔河谷的一处城堡， 嗯， 但它这个花园非常漂亮， 这个树还是对称的。 对，它是紫荆花，而且这个城堡是《丁丁历险记》的原型城堡， 怪不得、嗯、 对，非常美。 而且非常这个，我觉得有代表性哈、啊 嗯。 很多时候，就前两天还被另外一个某某这个城市的这个房地产项目还给刷屏了，就是整个把巴黎或把法国搬到了那个城市里。 然后小黄还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这真的是巴黎的感觉啊，一模一样。来继续看这样一张照片，这照片非常漂亮。这个整个它每个房屋的小尖顶啊，错落有致，而且在远处这个房屋。怎么还有一层层叠叠的感觉，颜色也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古城和后面这个山上的这个建筑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每次去欧洲，我就特别羡慕欧洲人，比如说法国人哈， 嗯、 他们当地人是住在几百年的老房子里边。 是、 嗯、 在中国，我们想谁可以住在几百年的老房子里边，几乎不可能。 不太可能， 尤其在城市里边。 嗯， 而且他们还可以卖几百年的老房子， 而且这个年久也并没有失修，是吧？ 对，他们维护的特别好。 嗯， 比如说这个古城世界遗产，那么其实我是住在世界遗产里边的。 是的， 这个非常了不起， 就是置身于，这叫做沉浸式体验，对吧？ 对。 那这样一种沉浸了以后，我觉得才能够说啊，我真的自己来过这里，体验过这里一个地方了。 嗯， 不是说我是走马观花的啊，俩概念，完全俩概念。 进入式。 哎，对。再来看一下另外的几张照片，我们来看看这张。 哦，这张小楼肯定知道吗？不太好认哈。 对， 这是我去过的法国的，就是拥有城墙里边的最漂亮的一个城市，在法国南部叫卡尔卡松。 哦，卡尔卡松， 因为它的城墙呢，就是很多法国的古城墙，它其实只有一层。 是的。 而卡尔卡松它是有两层的这个城墙。 哦。 而且城墙里边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漂亮。 整个的 这也是卡尔卡松的。 你看它那个门修的感觉，特别像这种这个魔幻电影当中的一些个场景的取景。 据我了解，好像《权力游戏》在这边取过景， 是不是？ 是的。 而且在卡尔卡松特别像走在那个迷宫里面， 中世纪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嗯， 感觉好像叫有巫师出没了。来看看这些照片。 这是最经典的，就是从圣母院的钟楼，大家我们都知道钟楼有好多怪兽嘛。 对对对。 那么其实我刚才就是想推荐，在巴黎有三处最美的登高望远的地方。 嗯，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嗯。 一处是巴黎圣母院，一处是凯旋门，还有一个就是蒙马特高地。 蒙马特高地，对，我也想推荐蒙马特高地。 嗯。这个是另外一处，是吧？ 对，这也是 那个 钟楼上面 怪兽。 然后我们尖尖那个白色的点就是蒙马特高地。 高地，对对对。 哎呦，这个有点远了哈。 嗯。 再来看这张照片，这也是在能看到，看到埃菲尔铁塔。 嗯。巴黎的全景，我们看到了 埃菲尔铁 塔， 对 吧？那么这就是塞纳河两岸，它就是世界遗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加了什么滤镜吗？当时拍的？ 我当然 P 图了。 你当然要 P 图 了，像我们这样都是 P 下图的。要 下次可以上一节课，叫七色老师教我们拍照。 我觉得特别靠谱啊！来继续看下面的几张图片。 嗯。 刚刚你反复提到了一个地方叫诺曼底。 是的。 诺曼底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一些。 嗯。 其实诺曼底在2018年以后会有一些新的动向， 是 对吧？咱们先看看图片，诺曼底到底长啥样？啊，这个是诺曼底的什么地方啊？这个城堡。 其实诺曼底最经典的一个景点，也是法国特别经典的一个处地方，就是圣米歇尔山。 嗯， 因为圣米歇尔山，比如说它夏天有洪水的时候呢，它整个会形成一个孤岛。 嗯， 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景点。那么整个这个山上，它其实是有人居住的。 哦， 那么在山顶的那个顶部，其实是一个修道院和教堂。 是的， 嗯。 包括这个视觉是效果是特别震撼的一个景 点。对，而且这个歇修女就住在这个岛上。 嗯。 哦，所以你看他们这种建筑的风格哈，整个他们会把这个房子建得很紧凑，挨在一起，然后墙跟墙都是完全贴死的。 对， 哎，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特别就是想震撼，就是在法国这些世界遗产，它都是活着的世界遗产， 对， 它都是有居民和它互动的一个世界遗产，这个非常了不起。 嗯，这个是法国的象鼻山。哎， 这个很有名，对， 嗯， 象鼻山，好像到了桂林是去了个假法国是吧？来继续看一个近景哈，哎不，这不是近景哈，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这个景点，其实我们在看到了这个诺曼底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诺曼底这个地区以前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名气，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诺曼底登陆嘛这种东西。 嗯， 那像之前这个有些电影当中也会有相关的形容哈。那除了这些个东西之外，我觉得现代诺曼底也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地儿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假景是怎么着？是个博物馆还是个艺术宫啊？是什么玩意儿哈？像这种风格，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这种老的这种建筑的一种结合体。在诺曼底，这是一些刚刚的图片，我们再来看一看。 诺曼底大区不光是，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诺曼底是一个有诺曼底登陆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博物馆的性质。 啊， 其实在诺曼底有很多，比如说像莫奈花园，离巴黎就很近。 嗯， 那有莫奈居住过的地方，也有莫奈画的这些桥。 嗯， 然后包括一些诺曼底的小城，刚刚基瑟拍的那个就是象鼻山叫埃特大的这个地区也是非常漂亮的。 啊， 同时还有很多的小镇，之前基瑟也都走过。 嗯， 也是非常小众而且有这种艺术风格的感觉的这种小城市， 是吧？那这样我们呢先看一个小段视频，看看当时七色同学怎么走的这个波利塔尼那一段。我刚刚已经就是想看这段看想很久了。 嗯， 因为想能够让我们去被它感染一下，被馋一下。 我说五个字 啊， 前方有高能。 我的天哪，来看看到底这个七色看到了什么，吃到了什么。首先呢是一段延时摄影啊， 这是布列塔尼的一座钟楼，灯塔非常美。 这个粉红沙滩也是布列塔尼非常有名的，叫粉色沙滩。 嗯，这大生蚝还有 啊， 布列塔尼的海鲜在法国可是首屈一指，尤其是生蚝。 这个点中我饿了。 而且七色他们是自驾游的这个布列塔尼， 哎呦， 非常有权威性的，可以让感受到就是怎么能自己不跟团去走布列塔尼。 你看螃蟹、龙虾、鱼、贝类各种的这种鱼排，哎呦， 香啊！ 这跟你得劲儿的，这是那个喝的是什么东西？是苹果汁吗？ 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对，配海鲜，这么多，这么丰富。 嗯， 法国的这个生蚝啊，哎呀， 简直了哈， 简直了啊，值得一提的，真是， 而且还不贵。 鹅肝哈，就这哎，这么吃你也不胖，真是。 海鲜是健康食品啊。 啊，这个是 CAP， 就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非常。 对，这是从布列塔尼起源的，而风行法国的一处小吃叫 CAP。 嗯， 就是法式煎饼 啊，煎饼，嗯，这个我们熟哈， 这个牡蛎也是，就是那个老宋牛排的 进口的， 哎呦，这个白的是奶酪吧？刚刚那个 是的， 嗯，还有各种各样的扇贝啊， 扇贝、 带鱼、 青口、螃蟹、龙虾， 嗯， 应有尽有。 哎呦，甜品到了，马卡龙， 我应该跟你一起吃，好香、啊， 这个面包蟹，你看人说了嗨呀、啊，真嗨呀、啊，香啊，很真香啊，这是什么海滩？ 这是大西洋的一处，其实是一处无名海滩，但是我们看到当地人在那边钓鱼，嗯、我们算能钓上来，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钓了很多的鱼。当地海产其实太丰富了。 这是带鱼吗？好家伙，啊， 类似带鱼， 类似啊， 嗯， 带一个尖儿这种的鱼、 嗯。 而且法国最西北的这个角就是在这个布列塔尼地区， 现场钓来，然后就捕捞。 而且我们知道海水越冷其实海鲜越美， 对， 那么大西洋它其实是它的海鲜其实是比地中海要 哇 好吃， 刚刚打捞上来马上开生蚝， 现吃的生蚝 绝对新鲜，真的。 而且这个布列塔尼地区是法国最大的那个牡蛎，就是不是牡蛎，就是那个生蚝的养殖区， 养殖区域 最大的生蚝养殖区。 哎呀，来去布列塔尼尝个鲜吧，这也是刚刚最后的一句话哈、 嗯。 这样我们也呢是听下面一段音乐，让我们先淡定从容的感受一下，让我们先缓一缓，因为真的是有点饿了哈、啊。然后稍后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关注更多的一些法式的休闲时光。 是的。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物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过得非常的快啊，这个时间。那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的旅行节目单元，每周一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博，叫做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先再次欢迎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分别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还有我们的旅行的博主、作家、摄影师七色地图，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呀，已经说了4遍大家好了哈，这个但是我觉得说不够，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要通过视频了解一下各位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来不及说的好多内容，可能有一些小的视频片段可以代表一些我们两位的一些经历。当然在视频之后呢，也会来去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相关的法国旅行的一些攻略呀、一些 tips 啊，包括像是吃住行游购娱几个方面啊，好不？那既然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内容的话呢，我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先来说说这个法兰西的文化啊，法国的文化。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地图也说了，七色也说这个法国的这个自然文化，这个非常非常的值得去探索。 嗯， 那这样我们还是用视频去感受一下探索法兰西文化的方式。 不说这个文化内容太丰富了啊，含义太深刻了。刚刚我看到这个二位嘉宾一边在看视频的时候，也一边在说啊，这是哪儿呢？啊，这是哪儿哪儿哪儿，倍儿熟哈， 特别有亲切感， 特别有亲切感。嗯、那其实那些地方很多你都去过， 是 吧？ 是嗯、 那小楼应该都去过吧？ 差不多，对， 有一些好像即将会成为文化遗产的地方。 是的， 刚刚我看到七色一边看说，哎，这明年就要走，是吧？ 对，尼姆。哎，尼姆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2018年还是很值得去期待的一年，尤其对于法国来讲，不光是文化遗产方面，各种各样的景色美食方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值得去体验的一个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我们反复提到的勃艮第这个地方。 嗯， 这也是刚刚这个七色也说了自己 我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那个地方。 对， 到底应该怎样去游览一下，有一些方式。这个小片子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勃艮第这个地方从它的酒为主去生发的内容，是吧？ 嗯， 那重要的酒庄产区啊，大家伙儿都说啊，法国红酒。 其实勃艮第是法国最高端的 一个地方， 葡萄酒产区。 对、嗯， 它跟这个波尔多是一个是葡萄酒国王，一个是葡萄酒王后之称，对 吧？那有没有什么西线跟东线之分这两个地儿？ 勃艮第就是， 哎，太专业了。 哎， 勃艮第就是东线， 对。 然后博尔多就是西线。 博尔多是西线哈。那咱们一会儿看看博尔多，咱先看这个勃艮第的事儿，好吧？嗯。好，不光有酒啊，还有各种展览啊什么的，也会在那边出现。这个酒庄的体验，我觉得跟一般的酒庄是一样的吗？那么走一走就可以，还是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吗？ 其实法国呢，给世界遗产做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贡献，就是法国有两个特别别致的一个世界遗产，一个就是香槟酒产区， 对， 一个就叫做勃艮第的葡萄酒风土。 嗯， 就为什么法国有这么多的葡萄酒庄园，只有勃艮第的葡萄酒庄又有世界遗产呢？是因为勃艮第的这个葡萄酒庄园呢，我个人观点是它的文化气息是最重的， 嗯， 而且它的这个风土啊，就是自然和人文的结合呢，也是最首屈一指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去法国呢，只想去一个地方，看酒庄喝品酒的话呢，我推荐勃艮第， 就首选先勃艮第， 对，而且勃艮第的葡萄酒庄本身就是一处世界遗产， 哦，这酒庄。就不计其数了吧？ 对，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全世界可以说是最著名的葡萄酒品牌，葡萄酒酒庄叫罗曼尼康帝， 嗯， 它就其实是在勃艮第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子里边。 对，而且你看它那个大门特别不起眼， 特别低调，对吧？它不像波尔多那五大名庄那么高调。 一会儿咱们看对比哈、啊。 而且其实勃艮第也是很多这个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等等这些很多地区，包括我们知道的虎口脱险，就是在勃艮第的叫伯纳的一个小的地区的一个济平院拍的。 你看，那么早年间他们就会这么选地儿，选济平地是吧？ 那个伯纳的济平院是我去过的，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非常漂亮， 你看， 五颜六色的。 当然，它也是世界遗产。 来，就是看过了勃艮第这边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看波尔多啊，多重面貌到底有多多重面貌？ 嗯， 看看啊，来，这对比之下。节奏好像更加慢了一些， 因为其实勃艮第是不靠海的，但波尔多它其实是靠海的。 嗯， 是的。而且这个沙丘也是非常非常有名，就是拍那个江爱的那个地方。 嗯，这边的海景的话，跟内陆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 它空气肯定更潮湿一些，所以它对它这个葡萄的品种会有些影响。嗯、你看来了啊，葡萄酒庄。 这就是波尔多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五大名庄。 哎，对，这品牌的力量哈、啊、真是不一样。 当然我们中国人可能最熟知的比如说拉菲， 是 啊， 就是在波尔多。 我以为只会知道这个 LV。 其实 LV 它属于 LVMH 这个集团。 对对对， 那么 MAH 其实都是两种酒。 嗯，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感受一把，是吧？ 对，所以说在法国酒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 对， 这是刚才看到的，对，这是世界遗产，它叫做波尔多古城的，对， 镜面广场。 对、 嗯、 刚刚我们那个视频里，对，这个是波尔多的这个叫葡萄酒文化城。 当然我觉得波尔多有一个优势，就是它 对中国市场对中国客人这个爱好特别了解， 嗯， 所以呢，如果你想就是很轻易的去法国沟通去品酒的话，我觉得波尔多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地方。 哦，那谁告诉他们呢？你 有很多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在去了以后，他们都会说，嗯，原来他们中国客人喜欢这样的一些方式啊， 方式是 的， 对。 因为就是如果你中国人，你想学酒的话，比如说你想通过四酒师的认证， 嗯， 那波尔多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啊，有专业的学习的学校和方式，嗯，这非常好。 嗯， 有些户外的小的音乐节的活动，品酒会的活动啊，在公园当中这个围在一起。 而且刚刚提到的这个勃艮第和波尔多都有葡萄酒之路的这个选择，可以让我们去不光自驾呀，还有这种已经成型的线路都是可以供我们选择的。 嗯，在这个在酒的产区的人们好像更加不太容易喝大了，是吧？ 本身葡萄酒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品， 哎，对，他们也不太愿意那么多的去喝，而就是那种就是浅尝辄止，然后体验到了就挺好的了。 因为其实在法国喝葡萄酒就和喝水一样，他们真的是天天在喝。 是的， 嗯， 而且在法国就是开车也是可以喝一杯酒的 啊。真的吗？ 是的。 哦，那这就是这个波尔多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可能真的是它的方方面面跟这个勃艮第不太一样。 嗯， 那要不然怎么叫做多元文化的这个波尔多呢？哈，那继续来看看下面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下面的内容啊，咱们要再往南边走走看。刚刚我看有人在说啊，普罗旺斯，普罗，你看这个还是逃不掉这个地儿，对吧？ 确实是一个很美、很浪漫的地方， 对吧？ 嗯， 那咱们就这样，这个看看历史丰富的普罗旺斯到底应该怎么能够通过画面进行一种呈现，也满足大家伙的一个愿望吧。来看看， 挺期待的， 特别有设计感的一个视频内容。 嗯。 背景音乐听上去啊，很有救赎感。 是的，啊，这个是， 哦， 对，是的， 这是普罗旺斯啊。 对，这个，对，这个它中间挨着，这个就是它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 普罗旺斯整个的大区，叫普罗旺斯蔚蓝海阿尔卑斯大区。 不只是有那个薰衣草那一片儿，哎，肯定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大的地方。 你要包括古罗马的这个遗产， 哎， 包括中世纪的小镇， 对， 这才是真正的，就是更加全面的普罗旺斯。对，这也应该未来都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吧？ 这附近有四个，是 早晚的事啊，有已经有四个了。 江宁，这个大区有七处是房最多的。 对，其实在大家印象当中，勃勒旺斯要不然就是海滩，要不然就是薰衣草。 嗯， 其实并不是这样。 薰衣草我现在就是强烈不推荐， 因为人太多了。 压根你就说太可怕了。 我一看薰衣草，就是咱们在北京有蓝调庄园就够了，挺好的，就是没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是一个修道院。 哦， 对， 修道院这个地方很漂亮，也是薰衣草最经典的一个景点。 其实薰衣草那边的馨香也特别的多， 嗯， 是的， 嗯， 而但是 对开发产品开发特别好， 对 香皂啊、枕头啊什么的， 哎呀，好的够了，真是。 但其实，在法语当中，这个拉旺的只有在海拔3000多米以上的这种 才叫 薰衣草，才叫对 哦， 莱文迪和拉旺。Lavender, 对吧？ 一个 lavender， 英文就是 lavender 吗？ 对，就是它是海拔3000米以下， 嗯， 它不叫这个薰衣草，它的这个， 嗯， 它3000米以上才可以提炼的这些。 它其实有两次， 哦，你看这法国人比较讲究。 刚才出现那个阿维尼翁断桥是法国人都知道的，因为法国有首儿歌叫阿维尼翁断桥， 对， 全法国人都会唱。 这个对，就小孩子。 我以为啊，只有英国人会唱伦敦大桥，它倒掉。 待会儿让 法国人也会 唱一下。 是，这叫龙翔广场。 龙翔 啊，嗯，龙翔， 就是那个品牌嘛，那一模一样的那个品牌， 啊， 对。 这也是一个中世纪的小镇，叫拉嘎的，也是一个因为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这个蔚蓝海岸这个整个大区有，因为它是比较在山区里面， 嗯， 所以它要保留着很多在小山上面的中世纪的小城， 而且保存特别的完整。 是的， 其实法国建筑，法国建筑 清楚，现在最美乡村 啊，他们也玩最美乡村这事儿啊。 是的，对、哦，其实很早就有了，他会评星，然后包括这个小星，然后包括小花都有。 有几个这个最美乡村选， 不光咱北京有，对。咱北京有100个最美乡村呢、嗯、 这个是普罗旺斯的这个博物馆，是在马赛。 嗯， 对，大家好多人没法和马赛普罗旺斯联合在一起。 对 对， 马赛是普罗旺大区的首府。 就是的。来，看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啊普罗旺斯这样啊。 是的， 哎呀，终于打破了，打破了我们那种只有薰衣草的观念了哈、啊。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那其实刚刚我们在一边看的视频，也一边在聊这些内容，其实真的是通过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也特别希望让大家伙能够更加全面的去了解，法国， 一个更真实的法国， 哎，各种各样的大区应该怎样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内在的一些文化，而不是说别人说怎么玩就怎么玩，就这个方面就是太过于。早期的一种初期的理解了， 嗯， 那会儿还都是跟团游的时代啊，一下串仨国、五国、欧洲什么，对吧？德法荷比卢，夸一大串儿，这辈的是不是？对，感 就是大家可以摒弃那些过于俗气的景点， 都什么时代啊？咱应该更新一下咱们的观念了， 是 吧？ 嗯， 来，这是刚刚咱们看过这个普罗旺斯这个地区了。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视频其实还有很多视频，我们不能够去一一展现。那在这会儿呢，我觉得应该聊聊看关于攻略的事情了，包括相关的交通、机场。咱先从这个机场说起，因为初到法国，大多数人还是先飞到巴黎，对吧？然后再去到别的一些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先应该用一个来自巴黎在高乐机场的一段视频，先把我们带到巴黎去看一看。嗯， 到了巴黎和离开巴黎，你会在第一个地方就是机场。 对， 所以你在机场可以感受到，真的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中国人游客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这是第一印象。 是的，你到了机场马上就有中文指示标， 啊、 包括你取行李去哪里，同时在机场就有旅游对旅游处。 没错，而且我会觉得我当时有一次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转机呀、啊，我就是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面白墙。然后上面有很多国家的文字，下面写着欢迎， 对，是的，对， 特别的好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到了巴黎机场之后，都会有同样的一些个感触吧，算是。 是的， 嗯、你们知道有个软件叫恒宇纵横吗？ 大家知道啊， 恒宇纵横会统计就是你去过的哪些机场是你去过最多的哈。 啊，对， 我过去两年去过最多机场 是巴黎， 第一名是北京，第二名是巴黎。 啊， 过去两年去过13次巴黎机场， 就是出发与到达嘛，感觉就是嗯。 对，其实巴黎机场是我们因为一下飞机就第一感觉就是巴黎， 对，就这个白墙，对吧？ 啊，对对对，是的。 哎，对对对，它其实 我当时拍下来的这个白墙 走廊， 对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这个机场呢是我们走和离开都是这个非常不可避免去的地方、 哎、对对对。 所以到了巴黎，其实在这个机场你完全就可以感受到小巴黎的气氛。 没错， 为什么？因为这个巴黎的机场，它的整个的设计，包括你最后购物啊等等这些，它是把有点像把小巴黎浓缩在了这个地区。 嗯，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巴黎机场的街道就是像这个巴黎市中心的广场， 嗯、 然后它周围就是一些名店的街，然后有美食，有 咖啡馆 等等这些全部都有。 嗯，没错。而且它会有免费的休息区， 是的， 休息室，能够让我们就是。有这样一句话，就是 Have a break the 22 flights， 就是在两段飞行当中能够稍微让你休憩一下的地方， 确认一下， 特别就是人文关怀。 休息室吗？没有 啊，他没有休息室， 有 休息区，有 休息区， 对， 有的，嗯 嗯。 然后同时他现在呢为了中国迎接中国的新年，他也特意的只有中国的游客，包括中国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银联卡等等这些全部都有一些优惠活动、 嗯、太好，当时我怎么没赶上呢？ 然后包括我们下了飞机就能感受到庆祝中国春节的这个 欢迎语， 对，欢迎语 也是够了。所以说中国游客特别特别多，所以到了巴黎之后第一眼看到就是巴黎机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中文标志牌。 是的， 嗯， 有法国欢迎您，然后包括整个的一些 指示标识 都是 中 文的，是的， 非常人性化。 三号航站楼啊，都是这样的中文标识。 提取行李处， 哎，对，特别的方便。包括你指引哪里去找 TGV， 哪里去找地铁，特别特别的方便。 对，包括一些我们打车呀，然后坐巴士啊等等，这些现在全部都有中文的标识。 这是在初到了机场之后的感觉。那其他攻略我想交给这个七色来说一说，刚刚特别想这个自告奋勇哈。对， 其实很多人到了巴黎机场以后，他首先比如说你在巴黎机场有一个转机或转火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巴黎机场它是一个法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交通枢纽。比如说呢，我前不久去布列塔尼，我就是直接从巴黎的 TGV 火车站，机场的火车站，就可以直接坐火车去布列塔尼，而不用去巴黎市区。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要不然绕市区会很长时间的。 对，而且很不方便。 对， TGV 大概多少钱那会儿还记得吗？ 去布列塔尼的火车几十欧， 几十欧元。 对，因为法国的高铁其实在欧洲，当然没法和中国的高铁相比 啊。对对对， 但它的 TGV 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其实也是比较先进的。 没错， 对对对。另一方面就是从巴黎机场去市区呢，其实你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方式。还有就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坐的是国航和法航，它其实是在不同的航站楼。 对对对。 那么航站楼之间你坐那个小火车呢，你应该要留出一些时间来。 没错， 因为这个其实是会耽误一些时间。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巴黎是一个特别繁忙的机场，它的航班是比较多的， 特别密， 所以如果你要转机呢，你要留出尽可能多的一些转机的时间。但我要特别提醒，就是如果你是航空公司的贵宾会员卡呢，你可以拿到一个快速的通关卡。那么这个在巴黎这机场是特别管用的。另外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购物，那么如果你在巴黎没有买够的话，你别着急，其实巴黎机场有很多购物的地方，它的购物的这个品种是非常全的，而且它也退税什么都非常方便。所以呢，其实我建议呢，就是巴黎机场不光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它其实是一个与购游集合一体的一个可以去享受可以去休闲那么一个地方。 对，而且就是说你的这个在巴黎的机场当中，无论是去说转机也好还是到达也好，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太丰富的购物而耽误你的下一段行程，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东西找不到了。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人的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对， 经常有人会发生这个情况，会找不到。 是， 那其实呢，在如果说坐法航的话哈，这个航站楼那边会非常非常漂亮，很安静的一个区域，全都是地毯的一个区域，所以那个地方我建议朋友们拖箱子啊还是应该要稍微注意一点，因为地毯拖箱子不太好拖，这个拖动的情况会有点阻力有点大啊。这是在机场的这个攻略。那机场之外呢，在市区或我们在做其他的交通或怎么去连接方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其实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那么在巴黎一般肯定是要坐地铁的。包括这个巴黎买地铁票它其实是有讲究的。 对， 比如说在机场呢你可以买一个地铁卡，那么这个卡比如说你在巴黎只停留一个星期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地铁卡它是有些押金的，它是一个紫色的卡片。那么你充值以后呢，就不用每次单独买地铁票呢。那如果你不想买卡片，买这个地铁票的话呢，我不知道小罗我的法语发音对不对，它叫 Carnet 对吧？ 对， 就是你一次可以一下买12张地铁票，它是有一个折扣的。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我特别想强调，就说是当然呢，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巴黎也不是完美的。那么在巴黎坐地铁呢，有时候你确实需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那么其实现在巴黎它很人性化的一点就是，它在地铁车厢里面它会有中文的提示，告诉你要注意自己一些注意事项。所以我觉得这是巴黎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就是它会用中文来提醒你一些安全事项。那么这个是我去过全世界很多城市里边是非常罕见的一个， 没错， 一个举措。 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游客是多么的在乎。 是， 对， 对对对， 这太好了。中文提示一方面啊，我想问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换钱这个事儿。欧元你建议在国内换还是带回去那边拿人民币换还是拿什么换？ 其实因为像我比较特殊，因为我是常年在国外旅行，而且去很多国家，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换太多的钱。首先你换来换去其实是两次汇率的损失。 对对对。 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如果你办一个带有 Visa 标志的或者是银联标志的储蓄卡，那么在法国它其实有很多的银联的 ATM 都可以取现的。用多少取多少， 没错， 非常方便。所以呢，我其实只是建议大家就是少带上，比如说200-300欧元足够了。因为在法国它取现包括它信用卡都是非常方便的。 再有一个问题，关于小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要好好的去说一说啊，简单说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哎，对，小费这个事儿那边怎么整啊？这事儿？ 啊，其实他那边呢是吃饭和住宿呢，其实都是看个人，不是他不太像美国，就是好像每一顿饭都要给小费。 哎，美国那基本上是 他不像北美那么强势的消费 的。对 对 对。 但是在法国来说呢，尤其是一些高端的餐厅来说，给小费大概是5%-10%的这个标准。 是直接付在账单里边，还是要在单独给？ 不是单独 给， 但不用说，比如说我吃了500欧，我不用付50欧，但是就是说要相应的，比如说付20欧、30欧，反正就。就是说看你这个服务的情况，或者说看你个人的情况，那比如说像每顿饭吃50欧元左右，那大家如果愿意给个，比如说凑个整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啊。就是不那么贵的话，也没有太必要很就是很教条的去想这个。 法国是比较宽容的， 对对对。 另一方面就是住酒店，那如果是豪华酒店，比如说巴黎的丽兹、香格里拉，你不给小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太礼貌。 对 对 对。 那如果你住的是一些比较贫瘠的酒店，或者是一些LBNB， 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给小费。 是的， 看情况。 因为你都自己给自己服务了嘛，对吧？ 是， 对。 对，其实同时现在巴黎刚刚有说到付款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巴黎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可以付银联，同时呢，有些大的品牌商店现在是可以付微信和支付宝的。 厉害的不行！ 哦，这个太好了。 退税呢？ 现在是这样，退税呢，如果大家在大的品牌商店呢，是可以一次性退税，尤其是可以当时退税，或者是直接退现金，或者。有些地方是可以直接退到支付宝里面的， 包括机场是可以退到支付宝里面。 是的，然后同时呢，现在在巴黎机场买东西是免税的，就在里面是免税的。那同时现在在这个整个这个退税方面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就是如果在大的商场里呢是买175欧元以上，那在小的店铺里也是在175欧元以上，它同时这个退税单上面都有中文，所以对我们填写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鼓掌。这种人性化措施真的是再也不会填错了，真是啊！要不然以前在一些国家退税时候会发现排大队的人在那填错了以后在那改，多耽误功夫啊！是不是？ 对，现在这个现在退税，尤其是现在都是电子退税，就大家在这机场一扫就可以了。 能退支付宝吗？ 可以 退支付宝，你可以选择退什么？ 太好了！我觉得未来啊，法国还是大有可为的，而且我们觉得未来的旅行当中，法国必须作为你要常去的一站才行。就今天。通过二位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更加真实的一面的法国的旅行，而不再是那种随大溜式的旅行方式了。看攻略，听一些个故事，可能是以前的事情了。但如今，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来自于真心有这种真实的体验的，行走过600多个这个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七色 达人， 对，还有我们的小楼。这样的一些体验才是更加真实可贵的体验。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 但这里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听友网友们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Stereo Go》，当然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活力 Music 课。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见各位。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